这是我喜欢了很多年的戴娆演唱的《绽放》，她的声音当中有一些沙哑的磁性，也会有特别小女人的很甜的那种，像她的酒窝一样的啊，腻腻的，非常甜美的感觉。每个人都希望像花一样，无论身在何处，不管周遭环境如何，都依然潇洒地绽放自己的美丽，活出自己的精彩。我们女人更加希望这样啊。有阳光，有鲜花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健，同样叫绽放。 紫色的火穿越夜的云朵，流星一样飞过雨的线索，繁华碎落大 使世界绽放，可是呢，可以让我们放松紧绷的胸膛，开心就笑，让大家都能够感染到，悲伤呢就哭，美容倾诉，然后一切归零，做一个很爽朗的人，对内心卑微的自己笑一笑，汲取安慰力量信赖，神清气爽之后轻舞飞扬。生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们对他笑，他自然也对我们笑。 从前有个美丽的传说，有个姑娘会唱歌，歌声

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尽量避免和身边的人发生一些战争，如果你和坏人斗争的话，无休止的一种争执呢，会让你成为坏人。如果你是和一些好人过意不去啊，那其实很多的一些口角啊，都不会改变他的想法，只会让他变得更为好斗，更加极端，甚至变成坏人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也难以幸免。 发现圣诞节没有圣诞老公公， 于是长大以后， 你发现无钢小儿都不住在月球， 于是长大以后， 你发现王子公主居然也有在陪酒， 于是长大以后， 你发现课本里面教的学的都只能当参考用， 于是长大以后， 我学习你非得有天命要懂， 长大以后不想懂你要懂， 让你能接受不让你能接受，只是受伤还受用， 在朝里摆弄，我在空气中央，天空旁边。 有圣诞老公公。 于是唱到了以后， 你发现无感小儿兜不住在月球。 于是唱到了以后， 你发现王子公主居然也有在陪酒。 于是唱到了以后， 你发现课本里面教的学的都只能当参考用。 于是唱到了以后， 我现实你可得有精力搞懂。 长大了以后，我想懂你要不要 安静的接受，不能明的接受，只是受伤还汹涌。 于是长大了以后，我慢慢的了鞋子都我朋友，我记得当初天使几次还是你的亲友，就没人能感觉没人能够 大河的风。 我的解释 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呢？ 遇到一些价值观不合的人，比如某个作家不谈时事，其文也美，其人也润；比如某个旅行达人不谈新闻，其行也广，其见也博；比如某个导演不谈中医，其技也巧，其心也专；比如某个财主不谈生意，他的阅历也够厚实，他的阅读量也算凑合。所以何必见面要谈一些不爽的话题呢？谈一谈大家都一致的地方，互为补充，多好啊。 有多久没有注意阳光照在身上的感受了？ 温暖啊，最最单纯的温暖，我们都有的。 有多久没有注意纸条处理瞬间的喜悦了？ 星星啊，最最感动的星星，我们都。 只有华丽的衣服穿在身上才会温暖的， 毫不在意的穿着， 自由自在的。不是只有惊天动地的方式才能得到满足的， 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真。

婚的旧情人，余生里安排你们再不相见，已经是命运给你最大的慈悲。因为我们都不可避免的要走向苍老和庸常，再相见，我们该如何以一张不再是曾经的破碎的脸，面对不再是曾经的他的现在的脸，我们又该如何假装云淡风轻地说你好呢？之前听到的是杜德伟的情人，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是不必在乎我是谁，林忆莲。 我觉得有点 1993年，林忆莲和李宗盛爱得如胶似漆，林忆莲也是因为他的关系加盟了滚石唱片，发表了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专辑。刚我们听到的曲目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曲目，词曲制作人当然是老李宗盛，当时他的最爱啊。多年之后，老李说，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挨一个耳光。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很矛盾，对于我们这些以说

我们的理念，是场流离失所的演变。我泪的背面依然留着一面等你的天。红尘有你，就有我无悔的你，虽人间风雨艰辛，免不了无尽天地。那苍天终不曾改变，留给我寂寞的誓言，如果人间千百回天，又回到圣经的原点。无论岁月再怎么摧残，我的心不会怕永远，因为梦和爱不会忘记，红尘有你，红尘有你，红尘有你， 爱人面前诋毁情敌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笨的事情啊。那无非就是去展现自己的无能为力和小肚鸡肠，等于把爱人拱手相让。要硬说爱情里有敌人呢，那不是第三者，也甚至也不是对方，是我们自己。唯一战胜的方法是不要去评价他人，好好对待对方，更加好的去爱自己。然后呢，然后呢， Let it be。 或者零，不要一些，或者。